秘密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湖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请为乌云送送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7日，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河北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去产能、企业职工安置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去产能、企业职工安置政策范围扩大到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焦炭、火电六个行业的企业。安徽省民航建设专利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21年，安徽省将开通民航运输机场达到10个，建设通用机场16个以上，实现全省92%的县级行政单元能够在地面交通100公里范围内享受航空的基本服务。陕西省卫计委表示，今年将招录250名中央财政支持的中西部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职业培养计划重点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倾斜。25日，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该车有 CR400AF 和 CR400BF 两种型号，试验速度可达到400公里每小时以上。昨天，复兴号在北京沪高铁路正式双向首发。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电波那头的你，一天使用多长时间的手机？哇，我肯定使用很多哈，因为我基本上除了睡觉、吃饭和工作的时间，那手机都是开着的。有一个顶级的瘾症治疗师哈，就是上瘾的那个瘾，他专门帮人戒瘾的。这个瘾症治疗师是警告说了，给孩子一部智能手机，就好比给他们一颗可卡因，就是毒药。他说这个 如果你给孩子一个智能手机的话，其实就相当于给了孩子一瓶酒或者是一克可卡因，因为这个手机啊给大脑带来的刺激跟那个毒品和酒精带来的刺激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他也是劝这个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哈，不要给孩子过早的使用智能手机。哎，各位，如果真的智能手机堪比毒药的话，我现在肯定是重度上瘾了，真的。你看，我今天早上起来还看了一下最新的消息，什么 iPhone 8的预计价格呀，各种最新功能啊，对比了一下华为的新款啊，我听说锤子手机还出新款了，那个颜色真的不错哎，我好激动。但是对付上瘾呢，最好的解药我也有了，就是穷呗。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想为你打打气，好像就是在那天起，常常会和你不期而遇。又自然为了一棵树放弃那片森林，这么小的事情却让人很开心，就好像是我终于遇见了你。 Baby baby 爱出乎意料，你的微笑又像是微笑，我突然睡不着，从前已不重要，为了你会不会对你拥抱。 Baby baby 爱出乎意料，你的眼神让我偷偷的心跳，一颗心那么沉，月光也那么美，而我在你身边那么刚好，享受暧昧的美好。 像是我终于遇见了你。 Baby baby 爱出乎意料，你的微笑又像是玩笑，我突然睡不着，从前已不重要，为了我会不会被你拥抱。 Baby baby 爱出乎意料，你的微笑让我偷偷的心跳，爱美的美好。 得不到回应，一切努力都是

还有一种是解决麻烦的人。哎，你是哪种人？我想了很久。各位，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嫌麻烦的人。 是否该结束，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我不要说，别说那叫我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这一些。结束，还是会再继续，把一切都写在胸口，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一切都更美好。不要说，别说那叫我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这一切。我不要说，别说那叫我太孤寂，虽没有你的梦，也会有我的歌。我不要说，别说那过去太拥挤，那很久很久的事，我会惦记这一切。我不要说，别说那角落太孤寂。 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唠唠嗑听听歌。这个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哈，狗值得拥有最好的生活，但是已经好得不像话了。各位，在英国有一个专门建造游艇的团队，现在开始给狗做房子了。他们准备给狗提供顶级别墅的住所。我就跟你形容一下啊，这个别墅实木的橡木地板，墙、柱子、阳台都是大理石和白云石砌成的，室内室外的照明，还有这个配备各种自动喂食机，里头还有电视机、音响系统，反正你想在你家狗狗身上、宠物身上花的钱，这栋豪华别墅里、豪华狗屋里你都可以找得到。多少钱呢？ 折合成人民币啊，各位，这个狗屋136万人民币呀、啊！当然，这个设计师们说了，我们这个是对细节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所以呢，只有客户对我们这个狗屋的设计和功能满意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制作这个豪华别墅给狗住的。不过说到这个狗屋的设计哈、啊，狗狗跟这个设计师说。 旺旺，我有一点不太满意，就是你看我都是有房的狗了，是不是在设计上在狗屋里给我配一个母狗呢？ 当他很到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太阳去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破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勇敢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廊坊晴，34度到22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3度到22度；近邻天津晴，34度到2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分享一点防止喝醉和解酒的办法。一定要说的是，喝酒的时候不要饮用冰水、柠檬水等这样刺激性的饮料，不要喝碳酸饮料，比如说可乐、汽水，因为这类饮料当中的成分会加快身体吸收酒精，所以酒和饮料千万不要同时喝。另外，醉酒之后，酒后的头痛问题可以喝蜂蜜水，酒后头晕西红柿汁，新鲜的葡萄可以有效地缓解酒后的反胃恶心，酒后全身发热喝西瓜汁，吃柚子可以防止酒后的口气问题。好了，总之酒这个东西啊，能少喝还是要少喝的。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刚才我们说过啊，在英国他们给狗造了一间价值136万人民币的这种狗窝，天哪，里面都是各种高级的东西哈。那在西雅图，也就是在美国呢，有一只小狗狗聪明到什么地步，就它的主人呢，它的铲屎官首先每天都很懒，不愿意遛它，又有点太磨叽，所以呢这只狗每天啊，过去的4年当中，自己到自己的家门口坐公交车，然后上了公交之后找个座坐下，很淡定的坐4站路，然后下车自己溜到公园自己玩。而且这4年他都是自己有自己的公交卡，就挂在这个脖子上哈。因为呢他跟这个司机包括跟乘客都非常混得很熟了，所以这真的是相当机智的一只狗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简直太聪明了这只狗，我都经常坐过站呢。不过我们家小朋友说，这狗在美国西雅图倒是可以自己坐公交，到我们这儿就不行了。我说怎么到我们这儿就不行了？它很聪明哎。小朋友说，我们这边的公交它也挤不上去呀。 难过 说我进入社会已经有头十年了，那其实呢行走社会是有一些经验的，从一开头的实习生啊嫩头青啊开始慢慢的懂得啊做一件事情要怎么做，要怎样考虑到对方周边每一个人的感受以及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等等等等，真的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今天呢在办公室当中呢就跟我的一些同事啊分享了我行走江湖十几年的经验哈，就比如说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首先第一条我就跟他们说，我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千万不要用人情，好吧，不要欠人情。另外我说的好听的话呢别当真，难听的话你也别走心。第三就是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是吧，不谈恋爱死不了，是不是？脱贫比脱单更重要。当然了，作为一个可能初进入社会的人，你可以不那么圆滑，但是渐渐的你要懂世故是吧，知道人情来往是吧，要懂冷暖，对不对？最后一条就是我就非常认真跟同事说啊，这是我的经验，不要跟眼界不一样的人争辩，对不对？这就是我行走江湖非常重要的一些经验。我这几条说完之后啊，整个办公室的人没有一个人跟我争辩。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思念是一种安心的毒气，不易睡醒，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回击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

各级各部门要结合一问责八清理的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行动，细化部门方案，分解各项任务，严查违法违规侵占土地、搞变相开发行为，深挖背后隐藏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确保自查无死角，线索不遗漏，查处无缝隙。要协同配合，各责任单位要紧密配合，成立联合调查组，深挖问题线索，从严从快查处整改到位，确保此次集中整治行动取得实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狄文革就我市国土领域微腐败集中整治行动做了指导讲话，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政治站位，马上行动，尽快见到成效，严密组织，形成强大合力，把全市国土领域微腐败集中整治行动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圆满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会上，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市检察院检察长韩长涛和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同志分别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同志宣读了三河市国土领域微腐败集中整治行动方案。近日，黄庄镇三村一违建户对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自行拆除，主动配合全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镇政府、国土、供电等部门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拆除工作。此处违建是位于黄庄镇三村府前街的一处占地 1.7 亩的钢结构厂房，违建户主组织工程机械和人员对地上建筑物进行了彻底拆除。感谢收听这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公安局关于暑期进入秦皇岛车辆办理安检证的通告，广大居民朋友、各企事业单位，当前正值暑期，为了便于您驾车到秦皇岛办事或旅游出行，减少沿途安检给您带来的不便，从即日起至8月31号，进入秦皇岛的车辆、货运车辆、出租车、网约车除外，可按规定办理安检证。安检证为免费发放，申领方式如下：一、到派出所申领，单位申请，申请单位到实际经营地或注册地派出所申领安检证出租车除外，申领需提交以下材料：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单位申请书、单位责任书、工商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车辆行驶复印件、单位申请书、单位责任书，可到受理审核的公安机关领取，也可在河北公安网自行下载打印。个人申请，车辆驾驶人到属地派出所出示本人身份证、本人驾驶证、车主身份证、乘车人身份证、车辆行驶证等材料，签订个人承诺书。二、到城区街面警务站申领，城区街面警务站只受理居民个人车辆申请，由车辆驾驶人出示本人身份证、本人驾驶证、车主身份证、乘车人身份证、车辆行驶证等材料，签订个人承诺书。三、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领，外国人、华侨及港澳台居民申领安检证的，到居住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领，申领人需出示本人驾驶证、临时驾驶许可、行驶证、车主及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外国人需要出示护照、签证证件免签入境的除外，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华侨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台湾居民需出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香港、澳门居民需出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申领纸质安检证后，应在进勤途中将证件放置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下方，持有安检证的车辆通行已检车辆专用通道， 一般情况下，已检车辆专用通道将安装 ETC 式快速通行设备，对已办理安检证的车辆号牌进行识别，并自动抬杆放行。对未持有安检证的车辆，一般情况下将会由沿途警务站检验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等，必要时还需将车辆引导至安检区接受安全检查。已办理安检证车辆的游客，扫描安检证背面秦皇岛智慧旅游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在秦旅游可享受景区门票优惠，具体优惠以景区规定为准。三河市公安局。 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驶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威士智达奔驰3725888。 哎，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 去成美呀，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刚刚说到有专家说，给孩子一个智能手机就相当于给他们一点毒药，对不对？我们就聊一聊，你曾经因为什么对手机欲罢不能，是吧？您说了，我再玩一会儿，再玩一会儿，到10点我就搁手机睡觉，一玩玩到了12点。 是因为什么呢？玩什么呢？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爱情的线自由一种名叫古老的传说，用一个月光无愁长袖连不着，当爱你开合，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牵上了手逃脱，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我走过天山飞空，经雪起短暂可饮雪，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弱，染绿发霜白秋难既然归到绝望雪火中，纵然有死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而狭隘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可乐。我的眼泪划伤了夜，那么的脆弱，

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家。 任正非留言说，曾经因为什么对手机欲罢不能呢？就是看着上面显示的对方正在输入，输了十分钟啊，让我欲罢不能啊。能不能打电话，能不能打电话？ 是故意的吗？说我的嘴碎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害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停留。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用我用 海留言说，我特别不想用手机，但是所有的联系都是靠手机的。 Pluto 就说，那你可以用老人机呀。思维甜橙说，那老人机没有微信啊。老人机没有微信，但是有收音机功能啊，是吧？我懂不懂？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陪着我们去未来，现实给我太多无奈，有时忘了为何活下来，在心底的那一种莫名感动，这深夜里一遍遍敲打我的灵魂。 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执着，就让它沸腾着我的血液，我的脉搏。莫名感动，我深夜里一遍遍唱。